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对于喜欢动漫的朋友，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《龙猫》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作品了。好消息是，《龙猫》今年年底将在大荧幕上和大家见面。今年是《龙猫》上映30周年，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，目前吉卜力工作室正在努力将电影原版胶片转成数码版，进行修复和重制，并在昨天发布了韩露版预告海报。如果年底龙猫能够如约和国内的观众见面，它将成为在国内正式上映的第一部宫崎骏动画电影。对于这个消息，很多影迷都表示满满的期待。很多网友都说，虽然是一部老电影，但龙猫一直是自己的最爱，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萌萌的龙猫和猫巴士，真的好开心。最后来关注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《雪怪大冒险》即将于10月19号爆笑上映。昨天爆出的传说真实存在正片片段，揭开了大脚雪怪对小脚怪人类的神奇迷思。《雪怪大冒险》以前所未有的雪怪视角，开启了一个看世界的崭新姿势。与此同时，影片也将打开人类眼中无比神秘的雪怪世界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布拉姆斯在始终坚持古典主义形式来创作音乐，和他同辈的音乐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接近贝多芬的理想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够重建真正的交响乐的思维。布拉姆斯的伟大艺术造诣使他的作品具有古典主义式的均衡，但人们会感觉到在这平静均衡的背后隐藏了某种东西，蕴藏一种悲剧性的哲学，一种悲观主义，还有舍身忍让的成熟的世界观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布拉姆斯。深秋将至，那我们现在聆听布拉姆斯好像最合适不过。我是王卓，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。